第164集，我也觉得很幸福。温小辉的嘴唇被轻轻咬了一口，气得他浑身一荡。其实他何尝不是憋了很久，只是洛伊被他重新打回医院这件事让他心里有一块阴影。他真怕两人干柴烈火没把持住，又把洛伊弄回医院，那他以后恐怕要硬不起来了。洛伊的吻越发粗暴热烈，大有野兽出闸的凶猛和急切。两人在床上翻滚，粗喘声回荡在房间里。温小辉用尽最后的理智躲开洛伊的锁吻。 万一伤口裂开怎么办？ 长合了的伤口怎么会无缘无故裂开啊？ 这怎么算无缘无故？ 我说没事就没事，反正我忍不住了。 洛伊说着就拽下了温小辉的夏威夷大短裤，两人热烈的缠绵，恨不能将吻留在对方的每一寸皮肤上，以此来刻下永不磨灭的印记。两人在床上腻歪了一整天，昏昏沉沉的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洛伊迎来奋进的清晨又来了两次。那天下床的时候，温小辉两条腿都直打颤。这下温小辉确定洛伊是真的好了，他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放回了肚子里。曹海那边传来消息说，租赁合同已经签了，新工作室就开在和罗瑞的甜点店同一条街上，相隔不过百米。温小辉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买了机票，然后给罗瑞打电话，两人叽叽喳喳兴奋地讨论着要怎么装修，甚至连两店联合的促销活动都商量好了。被冷落在一旁的洛伊忍了他们一个小时的电话中，最后听到温小辉已经开始聊起哪个牌子的春季新款了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趴在温小辉旁边开始骚扰他。骚来扰去的，两个人就把持不住了。温小辉被迫挂了电话，还没来得及抱怨一句，就被洛伊扒了裤子，再也没有开口的余地了。两人返回了京城，下了飞机吃了顿饭，温小辉就迫不及待地拽着洛伊去他的新店。店里还有上一个租户留下来的装修，看上去相当乱，但往窗外看去，对街伫立着好几栋高档写字楼和大型百货，繁茂的商业区车水马龙，地理位置好极了。温小辉已经开始想象自己坐在老板办公室里装逼的样子了。罗瑞接了电话就跑过来了，兴奋地围着温小辉转悠，讨论起找什么设计师、装什么风格、进什么器材。洛伊在一旁含笑看着他们。温小辉突然想起来，旁边还有一个智商很高的大活人。 哎，当家的，你提提意见吗？ 随便花，不用给我省钱。 答案正确。哎，我以后能不能找个这么听话的男朋友啊？不能，你是小媳妇儿性格，只有你听人家的份儿，但我男人必须听我的，不然还不如养条狗呢。那要是他说的不对呢？我帮你削他。哼哼，有你这话就放心了。你呀，你先找着男朋友好不好？ 要看缘分呢。 温小辉无奈极了，但他知道罗瑞的性格，并不想在这事上催他。他宁愿罗瑞单身，也不愿意罗瑞碰到洛伊这样的人。他所经历的非常人所能忍，反正他是绝对不会让罗瑞受伤的。他们看完新办公室就跑到了罗瑞店里吃甜品。这么多年了，京城里各种新鲜好吃的甜品店开了无数家，罗瑞的店依旧生意很好，已经成为了甜食的一个地标性牌子。坚持不开分店的任性和漂亮温柔的小老板纷纷被传为佳话。太阳落山后，他们在后厨吃起了火锅，就像洛伊上学时那样。那时候罗瑞的店 是他们俩的一个据点，也是约会最常来的地方。在这里有数不尽的青葱回忆，全都像橱窗里的蛋糕一样清甜迷人。吃完饭，罗瑞将他们送出店。不知何时，天上已经飘起了雪。洛毅仰头看着簌簌飘落的雪花。 唉，我们走一走吧，消消食。 嗯，好啊。 洛毅把自己的围巾围到了温小辉脖子上，然后抓着他的手塞到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。两人沿着街道慢慢走了起来。温小辉感受着雪花在脸上融化那一瞬间的冰凉，跟洛毅握着他的温暖的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 少了点什么东西。 两人对视一眼。 自行车。 自行车。 洛毅露出好看的让人目眩神迷的笑容。 在家呢，等不这么冷了，我就载着你出去玩。 咱俩加起来都年过半百了，还玩小清新啊？ 有什么关系啊？ 也是，毕竟我长得这么嫩。 洛毅握紧了温小辉的手。 小辉哥，我觉得很幸福。 温小辉的心脏微颤。 嗯。 在认识你之前，我甚至不知道幸福是什么。人为什么非要幸福，非要快乐呢？完全没有道理啊。 温小辉捏了捏洛毅的手。 你呀， 你教会了我很多。很奇怪吧，你连大学都没有上，却教了我很多让我完全陌生的东西。 喂，你这是夸我呀？ 当然是夸你啊。 成天显摆纸上。 当你回到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就发誓，我以后不会再对你说对不起，但我会说很多谢谢。可是再多谢谢，我也还是没有办法让你明白你对我有多重要。 温小辉顿住了脚步，静静地看着洛毅。洛毅将口袋里捂得热乎乎的手捂在了温小辉冰凉的脸上。 很重要，很重要，胜过世间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样东西。 温小辉眸光闪动，心脏传来一种不可名状的酸楚。 你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 不管是那个阳光温柔的洛毅，还是阴翳冷酷的洛毅，都是他无与伦比爱着的人。洛毅慢慢将他拥在怀里，温柔的吻落在他的脸颊上。温小辉也回抱住了他的腰。在冬日下雪的街头，他们旁若无人地拥抱取暖。那一刻的温暖与温情驱散了冬夜的寒冷，产生的热量瞬间融化了周身的雪花。而这股热度也终将伴随身侧，破除横亘在他们之间的过去遗留下来的每一道坚冰。有些事情积重难返，便不要回头。有些感情终身难圆，便不再取缘。能携手好好走完后面的路，已经是人生一大幸事。毕竟他们还有机会创造新的回忆。 我也觉得很幸福。 各位小伙伴们，富家遗产本片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接下来还有番外、外传等内容，等待你的继续相伴哦。拜拜。